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京津冀新干线，我是李可， 我是乐陶。今天呢是2021年的8月26号，星期四。首先我们来关注京津冀三地的天气。北京地区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1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1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9摄氏度，明天白天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情况。万泉河路、圆明园西路南向北、学院路南向北、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德胜门桥南北双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提示您一定要遵照交通规则缓慢出行。明天是周五，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50，提示您遵照执行。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您将收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今日头条呢，我们会来关注国内疫情的最新动态以及雨情汛情的相关消息。 京津冀三地热点，北京地铁环球度假区站今天投入使用。 天津市排管部门完成了雨后换补水，快速提升河道水质。 河北黄骅发现一处金代制盐卤水井。 国际电讯，我们来关注俄罗斯大使称，阿富汗境内有约4000名伊斯兰国成员。 75国致函世卫组织，反对病毒溯源政治化。 大型系列报道《见证初心》，百集精华党史故事。今天请听堡垒的第9集《华灯班党支部》，传承华灯精神，爱心服务群众。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今日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疫情方面的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今日头条，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家卫健委26号通报，8月25号0到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6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广东9例，云南7例，上海3例，天津1例，辽宁1例，浙江1例，福建1例，本土病例3例，均在云南，无新增死亡病例，新增疑似病例1例为境外输入病例，在上海。 记者从北京市卫健委了解到，8月25号0点到24点，北京市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无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1例。 那今天呢，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发布了2021年的第6号通告，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在江夏区的纸坊街郭岭里小区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至此呢，武汉全域均为低风险地区。 从今天起，18时起，河南省郑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决定将河南省郑州27区长江路街道、郑州新郑教育园小区社区吉祥公寓、郑州新郑教育园区小桥社区连家公寓由中风险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至此，全国现有高风险地区3个，中风险地区35个。 根据江苏省卫健委今天发布2021年8月25号的0到24点，南京市无新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本土确诊病例，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新增出院病例16例。 今天上午10时许，从南京飞往青岛的 MU2923 航班由南京禄口国际机场起飞。这是禄口机场从7月23号暂停起降国内航班以来起飞的首趟国内客运航班，标志着禄口机场恢复通航。 记者在现场看到，停车场和航站楼已经正常的开放。由于今天全天预计起降国内客运航班有9架次左右，机场内外的旅客和周边的车辆仍然较为稀少。相关航空公司透露呢，有的航班上座率达到70%，有的呢只有20%左右。南京禄口机场发布信息称，8月中旬，机场已经完成了各区域的终末消毒，并且通过了专家组的评估。根据了解，禄口机场国内货运航班也都已经同步恢复了起降。多家航空公司也表示，从明天起，机场的客货航班的密度将会不断的提升，并且加快恢复到本次疫情前的水平。 此前，南京市全域于8月19号起转为低风险地区。今天，禄口机场附近的禄口街道结束过渡期，进入常态化防控阶段。连接禄口机场周边的 S1、S7、S9 等地铁线路也于26号恢复运营，但机场大巴尚未开行。 今天起，南京地区的门诊部和诊所全面恢复了日常的医疗服务。南京地区的口腔科、眼科、眼耳鼻喉科、整形美容科等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内的相关专科择期诊疗项目全都恢复，严格落实医院感染防控的措施，继续实行预约诊疗、分时段就诊。 零售药店恢复退热、止咳、抗病毒、抗生素等4类药品销售，对销售上述药品实行实名信息登记制度，对购药人员开展流行病学史询问。对于有过疫情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有发热体征、接触过密接人员等情形的，需立即登记报告。 今天上午，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孙文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全国高速公路上设置的防疫检查点基本的都位于匝道区域，不影响主路的车辆通行。 截至8月26号0点，全国共有24个省份设置了公路防疫检测点3519个，其中高速公路上有2248个，普通国省道1271个。相比疫情多点散发最高峰时，减少了43%，这也显示出本轮国内疫情防控效果正逐步向好。 从路网的通行角度上来考虑呢，高速公路防疫检测点主要设置在匝道的收费站，不影响主路的车辆通行。目前全国高速路网都是通畅的。受到本轮疫情的影响，8月份全国高速公路的日均流量为2865.95万辆，环比7月份下降了13.86%，同比2020年下降了10.62%。 在回应有关巴拿马籍货船红进轮上船员因发热紧急求救事件时，孙文健表示，红进轮上的20名船员已经在8月9号和15号分2批送往指定医院，其中16人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均已接受治疗。目前红进轮已经完成了接班船员登轮、物料补给和港口国监督检查，已经开航驶向本航次目的地港江苏太仓港。 协同发展，权威播报，资讯先锋，百姓视角。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今日头条，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雨情和汛情方面的消息。中央气象台于昨天的6点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到今天的26号，四川盆地会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今天记者在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截止到今天的8点，四川全省12市州提前转移避险了4.9万余人。 据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监测，昨天8点至今天8点，重庆市大部地区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万州、云阳、奉节、巫山等29个区县出现暴雨，其中江津、万盛、潼南等4个区县出现大暴雨，最大日降雨量出现在暂江夫欢镇东升村，为174.5毫米。 那受到降雨的影响，重庆市中小河流出现了一条一站和一次超警，江津区的笋溪和蔡家站超警0.23米。截止到今天的8点，水位已经回落到警戒线以下了。其中呢，除了开州、普里河等49条中小河流出现了1到7米的涨水过程，最高水位均没有超过警戒水位。 四川境内嘉陵江、衢江流域中到大雨，局地暴雨；裴江、琼江流域大到暴雨；贵州境内乌江流域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各江河主要控制站水势平稳，未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 重庆市水文监测总站今天上午发布了洪水黄色预警信号，受到降水的影响，预计重庆市的江津区的五岔站未来七小时将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最高的水位会超过警戒水位198.51米，大概0.7到1.2米，涨幅约为5.1到5.6米。 今天，河南省加快灾后重建新闻发布会通报，新乡市目前已通过了审核灾后恢复重建项目1355个，总投资787.6亿元。记者了解到，这次特大洪涝灾害给新乡市造成了严重损失，全市所有乡镇均不同程度受灾，受灾人口263.7万。占全市总人口的42.2%，农业、交通、水利、市政基础等受损严重，全市直接经济损失近421亿元，其中卫辉市208亿元。 目前新乡全市城乡生产生活功能和秩序已经基本的恢复，因为救灾而集中安置的6.6万名群众已经于8月8号全都回迁完毕了。截止到昨天，新乡的1513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当中，有1482家企业已经复工复产，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的98%。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京津冀三地热点，我们来关注今天北京地铁环球度假区站投入使用，同时呢，公交589路、T116路延长运营范围，满足乘客抵达北京环球影城的出行需求，并且串联起了环球影城、大运河森林公园以及城市绿心森林公园这多个景点。详细情况，我们一起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宗小畅的报道。 列车运行前方是终点站环球度假区站。 上午9点半，地铁环球度假区站站厅内，不少受邀游客和地铁迷在拍照打卡。这是国内第一座地景式地铁车站，以梦幻为主题，带给乘客十足的新鲜感。 坐七号线就直接过来了，出站的话也有这种指示，整个还挺流畅的，整体感觉比别的地铁站要亮堂一点，看着特别舒服。 国际化的这种特色非常明显，站厅看着特别大，服务设施啊、志愿者以及这些配套非常齐全。 环球度假区站是八通线南延、七号线东延的换乘站，也是两条线路的终点站。车站总体面积约48000多平方米，两条线路的站台都设有母婴室和第三卫生间。北京地铁公司环球度假区展区站区长刘露莎介绍。 从早上起来运营开始到现在，客流并不是很大。车站南侧是一个出入口，可进可出，北侧一共有5个出入口，三进两出。乘客到达车站以后，分别可以从 B 口和 D 口出站，步行大概7-8分钟就可以到达园区的主入口。两条线的都有残疾人扶梯，可以站厅和站台无障碍的穿行。 8月26号首车起，公交589路、T116路延长运营范围，方便市民出游。在环球度假区洛克区四号站台，开往地铁鹿城站方向的 T116路公交车发出，调整后的 T116路全程24公里，最短间隔8分钟。北京公交集团客五分公司宣传负责人李一说。 可以接驳环球度假村，串联起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城市森林公园、绿心森林公园以及环球影城几个重点的区域，将地铁六号线、七号线、八通线相关站点进行串联。T116路还延长了运营的时间，极大的方便了乘客的出行。 此外，北京环球度假区今天发布了交通出行指南。在停车设施方面，园区共建设了3个停车区域，可供上万辆车辆同时停放。北京环球度假区停车楼共计6层，配备了6540个停车位，为目前北京市最大的单体停车楼。紧邻停车楼建有地面停车场，可提供2772个停车位。 园区还专门开辟了拥有1447个停车位的备用停车场，满足内部压力测试和试运行期间客流极高峰日的停车需求。 那选择普通停车或者是优享停车服务的游客呢，可以在停车楼收费广场在缴费了以后驶入停车区域，在每天营业时间内是享受到不限时的服务。停车楼地下一层安装有477个充电桩，地上二层呢设有192个残疾人车位，其中残疾人车位可供残障人士免费使用。停车楼一层的西侧区域呢设立了私家自行车和共享单车的停放区，游客还可以将车辆停放在拥有326个停车位距离正门最近的代客泊车停车位，位于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入口的西侧。乘坐网约车的游客和私家车临时接送客的上落客区呢，距离园区的人行枢纽安检区仅仅有50米，可以在这个区域上免费落客。 再来关注天津方面的消息。近日，天津市地铁6号线二期工程完成验收，并启动空载试运营，计划年内投入使用。这条线路从征地拆迁、管线切改到初期运营，总工期仅为34个月，比预期提前了近1年的时间，成为国内建设速度最快的全自动运行地铁线。详细情况，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肖迪的报道。 在地铁6号线二期咸水湖西站的地下站台外，6号线二期地铁列车缓缓启动。车头的驾驶室为开放式，乘客可走到车厢最前方，透过车窗感受到列车在隧道中前进。天津地铁6号线二期是继北京、上海之后，国内第三条实现全自动运营的地铁线路。列车启动、加速、转弯、到站停车、开车门，整个过程中，列车安全员只是坐在操控台旁监控，不用进行任何操作。地铁集团设备管理部工程师郑建峰介绍说， 这条线呢是按照最高标准等级来设计的，比方说列车的车头安装障碍物的被动探测设备，轨道上有一些异物或者是一些小动物之类的，触碰到这个装置以后，车辆就会实时紧急制动，车门间隙探测的装置在车门和站台门的之间，就如果说有异物的话，车门和站台门会再次打开。 天津地铁6号线二期工程全长14.39公里，途经河西区、津南区多个居民集中片区、商业街区以及天津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其中露水道站可与地铁6号线实现换乘，未来线路还将与地铁8号线打通，成为平行于海河、贯穿中心城区与环城四区的地铁交通动脉。据了解，地铁6号线二期工程的空载试运行为期3个月，并将在年内启动试运营。线路运营后，天津也将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全国第三座拥有无人驾驶地铁的城市。天津地铁集团第三项目管理部工程副经理曲腾飞说， 未来开通之后呢，全线采用的是 A 型车，车辆能够容纳的这个乘客人数量可以直接扩大到2500人左右，整个车的运载量将会比 B 型车提高一个非常大的幅度。我们早高峰、晚高峰把这个照明有序的调节，在车上能看我们人员的密集程度，就可以提前知道我哪个车厢拥挤，哪个车厢比较舒适，这在咱们天津地铁的运营史上应该也是首次。 我们再来关注记者在石家庄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经过了50多天的紧张施工，三环辅道全线贯通工程当中，高阳大街改建一期工程于昨天的22点实现了西半幅机动车道的通车。为了确保9月30号前实现高阳大街一期工程全幅贯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环辅道全线贯通工程高阳大街改建一期工程总长2.1公里，总投资约1.2亿元，机动车道双向6车道，两侧各设置了一条非机动车道。此前，这一工程8月17号先行开放了北二环至河源路西半幅800米交通。 三环辅道贯通工程为省会环城快速路，它和城市放射性干道一起构成了城市的交通骨架网，承担了省会过境车辆和绕城的双重功能。三环辅道在全线贯通以后，将会改善城区和区县之间的交通情况。 前段时间，天津市连续遭遇多场强降雨天气，不少市区的河道都在降雨后出现了异味，甚至垃圾漂浮物。天津市排管中心加大了河道保洁力度，并启动换补水工作，快速提升河道水质。详细情况，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吴玉斌的报道。 从上周的降雨结束后，不少市民都发现渭津河、复兴河等市区范围内的二级河道里出现了不少垃圾和漂浮物，甚至大量死鱼。市排管中心介绍，这主要是因为雨后积水排入河道造成的。 为了净化河道水环境，恢复河道景观，排管部门首先加大了河道保洁力度，在降雨结束后立即开展全市15条二级河道的漂浮物打捞。市排管中心河道管理科副科长朱宇说， 在重点部位，比如说像桥梁底下、排水口底下设置一些拦河网，集中收集一些漂浮物啊、浮泥啊那些杂物，然后集中收集处理。 本市中心城区共有15条二级河道，长度约126公里。为了尽快恢复河道水质，降雨结束后，排管部门立即开启所有换水泵站，加快二级河道的换补水速度。市排管中心调度科科长赵国玉说， 每天从海河一级河道取水，补充到二级河道的话，大概每天有100万方。 目前本市已完成全流程换补水工作，经过清洁和水体置换后的河道再次恢复了原本的水质和景观。傍晚，很多市民都来到河边遛弯。家住河西区的市民吕先生说， 刚下完雨吧，确实比较差，然后也挺脏的，但是没几天就好了，然后换水还是挺有效率的吧。这个晚上吃完饭就喜欢在河边转转，还是希望这个能保持一个比较好的水质吧。 目前本市仍处在主汛期中，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仍有可能遭遇强降雨天气。市排管中心调度科科长赵国玉表示， 现在还处在汛期，所以说二级河道的水位呢，还是得控制在一定的水位，比平时要低5-60公分。水循环工作就是持续性，只要不降雨，上游的水质较好的水从海河会持续的向这个二级河道补充。 我们再来关注记者今天在蚂蚁集团了解到，作为官方投保渠道，今天支付宝 APP 上面北京普惠健康宝的投保界面新增了医保个人账户专户的支付方式。这意味着北京医保个人账户的专用资金将可以用于购买北京普惠健康宝。 截止到目前，北京普惠健康宝参保人数已突破140万人，超60%用户给家人投保。医保专家认为，北京地区打通医保个人账户支付通道，将有助于提升北京普惠健康宝的参与度和投保率，确保产品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北京参保基本医疗保险的职工呢，个人账户的资金存于北京银行的医保个人账户的专用存折，有余额而且充足，即可以用于北京普惠健康宝的花扣支付。如果参保人已经将医保存折关联到北京银行卡，那在投保阶段选择各账支付，则会面临着医保账户余额为零，无法支付的情况，这样就只能使用现金来进行支付了。 中国北京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通州园区举办今天招商推介会，吸引了中国国际人才开发中心、易才、成通人才、智联招聘、双高人力等29家知名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参会。 那预计有2到3家知名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将会达成入驻的意向，在年内将会吸引6到8家高成长性人力资源机构入驻到园区。根据介绍，北京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区通州园区坐落在北京城市副中心运河商务核心区，定位呢是政府公共服务加人力资源产业发展，围绕着疏解非首都功能，为副中心建设提供动能以及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目标。目前已经有49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入驻到园区，为了持续推进通州园区的发展和建设，充分地扩大园区的影响，园区组织了20多家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参与了2021年服贸会的线上展览活动，届时还会有部分园区重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参加服贸会的线下展览和展示，拓宽合作领域，扩大经营的规模，提升事业格局。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大兴机场扎实推进绿色机场建设，为单位旅客的综合能耗同比下降了20%多。今年以来，大兴机场切实落实中国民航4型机场建设行动纲要要求，扎实推进绿色机能建设，特种车辆油改电方面，目前大兴机场空侧清洁能源车比例已达78%。今年上半年，大兴机场单位旅客电耗相比2020年全年单位旅客电耗降低了43%，单位旅客综合能耗和耗水量也都比去年降低了26%。

在家中应提前收回晾晒物品，检查电炉、炉火等设施。当积水进入室内时，立即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驾车遇到路面积水过深时，尽量绕行。如果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应下车到高处等待救援。山区居民要注意防范山洪，当上游来水突然浑浊，水位上涨较快时，需及时转移至安全区域。遇到山洪泥石流袭来时，马上向与山洪泥石流垂直的沟岸两侧高处跑。 京津冀之声提醒您注意防雷、防雨、防风，出行注意安全。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8501-383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权威播报。 资讯先锋，百姓视角。 汇集全天新闻资讯，更快一步，更深一度。 晚间不晚点，三地一线连，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新干线。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三地热点。日前呢，河北省黄骅市考古工作人员在当地的海丰镇遗址附近发现了一处古代的制盐卤水井，形制规整。河北海盐博物馆的工作人员通过对于井底的瓷片、井壁的砌砖和芦苇捆的鉴定，认定为金代的遗迹。 新发现的卤水井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骅市海丰镇遗址东北10公里处，井深约255厘米，直径约265厘米，井壁由灰砖砌成，形制完整。其中发现瓷片、木桩，井底存有捆扎好的芦苇，其作用是过滤卤水中的杂质。据河北海盐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2020年6月，黄骅市发现了河北首个金元时期主盐遗址，并对多处盐工房址、盐灶炕、灰炕等进行抢救性清理。此前，金代制盐卤水井的发现在黄骅及周边地区尚属首次。 三地携手联动，信息权威发布，协同发展进程，热点追踪报道。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我们再来关注中宣部宣教局、中央网信办传播局、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和浙江省委宣传部近日联合启动了第五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微电影微视频征集展播活动。 据主办方介绍，前四届活动共征集作品1.2万余部，评选出优秀作品539部。本次征集展播活动将通过社会征集、地方选送、部门推荐等方式。征集工作结束后，主办单位将组织有关专家学者从征集到的作品中选出主题突出、感情真挚、表现多样、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俱佳的优秀作品，在新闻媒体、网络平台、户外大屏、移动媒介、交通工具广为传播，深入推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践行。活动详情请登录活动官网、新影网。征集日期截止到2021年10月31号。 再来关注，为了全面落实双减工作的部署，上海市教委25号出台继续加强作业管理、升级课后服务、促进优秀教师流动等多项举措，强化学校教育的主阵地作用，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健康成长。 新学期，上海将分类控制作业总量，确保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家庭书面作业，小学三到五年级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60分钟，初中书面作业平均完成时间不超过90分钟。教师要指导小学生在校内完成书面作业，初中生在校内完成大部分书面作业，做到小学书面作业不出校门，初中疑难作业不带回家。 按照学生院留近留全覆盖、工作日全覆盖的原则，上海新学期义务教育课后服务呢将会推行5+2的模式，就是每周5个工作日，每天至少2小时，结束的时间和当地正常下班时间相衔接，学校对于有特殊需要的学生提供延时托管的服务。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公布一年多以来，原辅料、交通工具及游艇、自用生产设备、零关税清单相继落地实施。记者从海口海关获悉，截至7月底，零关税政策向下进口货值达26.9亿元，为企业减免税款4.62亿元。享惠产品涉及船舶、游艇、汽车、飞机、生产材料和生产设备。 为了推动海南自贸港贸易和投资自由便利化，海南货物贸易实行以零关税为基本特征的税收制度，对于纳入到清单管理的货物以及物品免征进口关税、进口环节增值税和消费税。近日，随着一架零关税的进口直升机顺利的通关放行，海南自贸港的零关税进口商品类型实现了海陆空的全覆盖。 合规网约车、合规网约车驾驶员对大众来说意味着更安全、更快捷的出行。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自今年3月交通运输部上线网约车合规信息公开查询功能后，合规网约车驾驶员增加了17万人，合规网约车增加了11.5万辆。 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孙文健在当日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目前的网约车已经覆盖了我国的300多个城市，日均完成订单量为2000万单。截止到7月31号，全国共有241家网约车平台公司取得了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证，环比增加了5家。各地共发放了网约车驾驶员证351万本，车辆运输证135.7万本，环比分别增长了0.5%和2.3%。 孙文健表示，下一步交通运输部将充分发挥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暨联席会议机制作用，指导各地交通运输部门简化审查程序，为符合条件的网约车平台公司、车辆和驾驶员办理许可提供更多便利。同时，鼓励地方统筹用好数字监管、执法检查、行政约谈、通报警示等手段，加大对非法营运打击力度，规范网约车平台公司的经营行为，并持续优化合规信息查询服务，多措并举，加快网约车合规化进程。 我们再来关注记者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长江源的园区可可西里管理处了解到呢，在今年可可西里藏羚羊大规模的迁徙产崽于近日结束，监测数据显示回迁的藏羚羊数量在稳步增长。 藏羚羊迁徙是世界范围内最为气势恢宏的有蹄类动物大迁徙之一。据可可西里管理处5到2保护站巡山队员观测，今年5月2号首批待产雌性藏羚羊通过青藏铁路、青藏公路动物通道向产崽地可可西里卓乃湖进发。7月上旬开始结束产崽的雌性藏羚羊携幼崽陆续返回了原栖息地。 可可西里管理处主任步周表示，目前呢，可可西里藏羚羊大规模的迁徙产崽已经结束了，这几天还会有零星的雌性藏羚羊和藏羚羊的幼崽陆续经过青藏高路、青藏公路和青藏铁路。截止到8月16号，巡山队员记录了回迁藏羚羊有6185只，较去年增加了233只。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26号07时38分，甘肃省酒泉市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发生了5.5级地震，震源深度15千米。记者从阿克塞县委县政府了解到，此次地震震中位于阿勒腾乡哈尔腾村，属于当地的春季草场，距离阿克塞县县城130多公里。绝大多数村民已在县城定居，仅有10余户牧民留在当地放牧，并已转往夏季草场。截至记者发稿时，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 我们再来关注国内的其他方面消息。今天上午呢，福建省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于被告人吴介宇故意杀人诈骗买卖身份证件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法院以被告人吴介宇犯故意杀人罪、诈骗罪、买卖身份证件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人民币103,000元。 法院经审理查明，被告人吴谢宇悲观厌世，曾产生自杀之念。其父病故后，认为母亲谢天琴生活已失去意义，于2015年7月10号17时许，吴谢宇在家中将谢天琴杀害。 法院认为，被告人吴谢宇杀害母亲的行为严重违背了家庭人伦，践踏了人类社会的正常情感，社会影响极其恶劣，罪行极其严重。到案后虽然说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但是不足以对其进行从轻处罚，遂作出了上述判决。 再来关注正在日本东京举行的残奥会方面的消息。国际残奥会发言人克莱格·斯宾塞今天表示，国际残奥委员会和国际奥委会有很好的合作关系，感谢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出席了东京残奥会开幕式。 那除了出席了开幕式外，巴赫在昨天也是观看了盲人门球、轮椅击剑、游泳和轮椅篮球等多项比赛，并且见证了几枚游泳奖牌的产生。巴赫已经于昨天晚上离开了东京。 斯宾塞说，如果没有国际奥委会的支持，残奥会不会发展到现在如此大的规模。我们欢迎巴赫主席继续支持残疾人运动的发展。 今天东京残奥会的盲人门球预赛在日本的千叶木章国际会展中心迎来了第二个比赛日。中国男女盲人门球队首战不敌对手，女队以3-4惜败俄罗斯队，男队以3-10负于了比利时队。 女子组比赛开场仅2分钟，曹振华便为中国队攻入了首球，随后俄罗斯队连进3球，最后3分钟时间，曹振华、阿雷斯托娃各进1球，中国队半场2-4落后。下半场剩余2秒时，陈凤清为中国队追回1分，最终比分定格在3-4，中国队憾负。 那在稍早进行的男子组的比赛当中呢，中国队上半场是1-4落后了比利时队，最终3-10落败。中国队的杨明元、胡明耀和来亮宇分别攻入1球，比利时队的克里森独揽8分。 自2008年北京残奥会以来，中国盲人门球女队已连续3届获得亚军，男队则在2008年获得金牌。27号，中国女队还将迎战澳大利亚队，男队将迎战乌克兰队。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国际电讯，我们首先来关注阿富汗的局势。俄罗斯驻阿富汗大使德米特里·日尔诺夫25号表示，阿富汗境内有大约4000名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成员。日尔诺夫认为这一人数不多。伊斯兰国一旦和塔利班发生了正面的冲突，结果呢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他们躲藏的原因。 美国国务院25号提醒美国公民不要前往阿富汗首都喀布尔机场，原因是喀布尔机场外存在安全威胁。英国外交部同日提醒英国公民不要前往喀布尔机场，那里恐怖袭击风险高。 塔利班15号进入并且控制了喀布尔，美国以及其盟国紧急组织了各自的公民从喀布尔机场撤离。目前大约5800名美军士兵在喀布尔机场维持撤离的秩序。 美国总统拜登24号说，美军在喀布尔机场停留的每一天，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都企图以机场为目标袭击美国和盟国部队及平民。他说，美方正朝着8月31号前完成撤离阿富汗的目标推进。 那世界银行发言人8月24号宣布，考虑到塔利班掌权以后的阿富汗局势，世界银行将会暂停所有阿富汗项目的资金放款。世界银行对于塔利班掌控后阿富汗的发展，尤其是妇女权益问题，表示担忧。有媒体报道称，这一消息对严重依赖外国援助的阿富汗经济造成了又一次沉重的打击。 再来关注国际疫情方面，世卫组织和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网站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7时15分，全球确诊病例较前一日增加了718997例，达到了2亿1470万1750例，死亡病例增加了11299例，达到447万5549例。 那近来国际社会发出了压倒性的正义声音，明确的反对将新冠病毒 除溯源的问题政治化。已经有75个国家向世卫组织总干事联名或单独致函，反对将新冠病毒的溯源问题政治化，强调病毒的溯源是一项科学的任务。100多个国家和地区、300多个政党、社会组织和智库向世卫组织秘书处提交了联合声明，呼吁世卫组织客观公正地开展全球新冠病毒的溯源研究，坚决反对将溯源问题政治化。 多国表示，病毒是人类的共同敌人，国际社会只有团结协作才能战而胜之。欢迎世卫组织发布的《中国世卫组织新冠病毒溯源联合研究报告》，认为这份科学报告应该成为推动全球溯源工作的基础和指南。报告指出，病毒溯源是一项科学任务，要靠科学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考察研究，强调溯源问题不能被政治化，呼吁世卫组织秘书处根据世卫大会有关决议，同成员国开展合作，推进全球溯源研究。 受到变异新冠病毒德尔塔毒株扩散的影响，日本10岁以下的新冠病毒的感染者激增。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显示，日本儿童的感染者7月末起明显的增多，8月中旬的一周内新增10岁以下感染者人数是5月中旬的4倍多。10岁以下儿童在所有的感染者当中所占的比重也在逐渐的增加，到8月的中旬占比接近20%。 染疫儿童多数没有症状或症状轻微，不过也出现极少数重症病例。共同社解读，德尔塔毒株蔓延整体推高日本感染人数，儿童感染者随之增加。另外，先前占比较大的65岁及以上老年人因首先接种疫苗感染人数减少，其他年龄段感染者所占比例扩大。 那日本政府25号也是召开了新冠对策本部会议，决定加强中小学的新冠检测。日本政府将在9月的上旬开始向中小学、幼儿园等分发最多可以供80万人次检测新冠病毒的检疫筛查套装。首相菅义伟25号也强调，要在暑假结束和新学期到来之前做好校园的防疫。 日本实施疫情紧急状态的地区25号扩展到21个都道府县，那里集中着全国大约3/4的人口。实施重点防疫举措的地区增加至12个县，截至日期为9月12号。 日本厚生劳动省26号表示，鉴于多个疫苗接种中心报告在未使用的莫德纳疫苗内发现了异物，日本政府决定暂停使用163万剂莫德纳疫苗。日本广播公司报道，本月呢16号以来，位于东京都埼玉县和茨城县、爱知县以及岐阜县的8处新冠疫苗的大型接种中心，在39支尚未使用的莫德纳疫苗的药瓶当中发现了异物。 路透社援引日本媒体报道，被发现的异物为粒状。莫德纳疫苗由美国药企莫德纳公司研制，在日本的销售由日本药企武田药业公司负责。按照日本媒体的说法，在163万剂疫苗中，问题疫苗所在的批次共计 56.5 万剂，但为谨慎起见，与这一批次相近的两个批次疫苗也暂停使用。厚生劳动省说，迄今尚未收到相关疫苗损害接种者健康的报告。 日本政府的数据显示，莫德纳疫苗在5月份在日本获得了紧急使用授权以来，已经面向了12岁及其以上人群接种超过1000万剂。日本政府已经和莫德纳公司签订了合同，以期9月底前收到5000万剂疫苗。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5号报道，传染性更强的德尔塔变异毒株导致夏威夷州新增确诊病例和新增住院病例创疫情爆发以来新高。州长魏夏峰说，这不是来岛旅行的最好时候。 那夏威夷州首府檀香山市市长里克布兰加尔迪23号也是宣布，当地在4周内不得举办音乐会等所有的大型聚集活动。根据当地紧急卫生的命令，室内聚会的人数不得超过10人，室外不得超过25人，餐馆接待的人数限制在客位数的一半。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数据显示，夏威夷上周平均每天新增确诊病例大约700例，是7月初的10倍。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夏威夷州过去2周新冠住院人数翻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夏威夷新冠死亡病例不多，原因可能是当地66%的成年人已完成了疫苗接种。 夏威夷呢是严重依赖旅游业发展，经济呢也是受到了疫情的很大冲击。州政府没有就外地游客出台严格的限制措施，只是希望在自愿的基础上能够退出。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

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